喜马拉雅出品，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年节过，时间一转，已是初春。三年一次的恩科春闱正式开始。大考之前，各地考生入京。这次恩科乃右相魏建和礼部尚书龚继浙主考。大考顺顺遂遂，风平浪静，让还记得三年前恩科事变的众人放下了一块大石。春闱结束后，等着放榜消息的士子们留在了京城，一时间帝都热闹纷繁，诗会不断，更多了几分江南的文士之风。自帝子元执政后，气氛严肃的帝都还是头一次有这样轻松的时候。朝堂和帝都的氛围自然也感染了帝子元，他心情好，特意邀了右相龚继浙和一干文臣同游福陵山。帝子元不是个好喜乐的主，不似嘉宁帝在执政时常有国宴，这等小宴着实金贵得很。收到随同消息的文臣受宠若惊，都知道帝子元喜好近人雅士之风，聚会前三日便开始在家中翻着压箱底的进士衣袍，打算在这稀罕的宴席上博几分风采。老实说，大境素出美男子，朝堂上的文臣虽年岁稍长些，打扮收拾后一个个都有些风采，更是比那些声名鹊起的年轻学子们多了一份内敛持重。这样的一群人出来，杀伤力可想而知。福陵山聚会这一日，各家府门大开，马车布帘下，朝臣一溜的进士打扮，满城百姓大为震惊。就连聚贤楼举办诗会的学子们瞧见了，艳羡向往之余，也忍不住说几句酸话。到底是当今摄政王的聚会，内阁为宴，诸事作陪，折了整个大晋朝的风流。一辆辆马车抵达福陵山脚，等着帝子元瞅着一个个从马车上下来的文臣时，头一次生出了自个儿朝堂上真是百花齐放的感慨来。帝子元想着文臣身子骨弱，平日里缺乏锻炼，便亲自领着一干臣子爬起福陵山，连老丞相魏建也不例外。 相爷，听说这次恩科有几个不错的世子，恭喜相爷，您又要得几个好门生了。 殿下不要光顾着恭喜微臣，据微臣所知，这回复考的世子里头可是有不少倾慕龚大人的名号而来，老夫还要恭喜龚大人呢。 龚继浙为两朝元老，掌管礼部十几年，风骨之名传天下，这上是他头一次担任恩科主考。不少隐居桃园的学子为了做他的门生才赴京赶考。龚继浙老脸一红，忙朝魏建摆手。 哎呦，老相爷，您可折煞下官了，下官哪比得上您桃李满天下呀。 龚继浙出了名的老成持重，难得见他这副红脸窘状，一时惹得众臣大笑。帝子元瞧得高兴，朝两人摆摆手。 二位大人别自谦，二位德高望重，品行受世子敬仰，是我大晋的福气。到底还是我有眼光，选了两位做这次春闱的主考官。 此言一出，帝子元也不管众人反应，喜滋滋地转身朝山上走。他身后的一众大臣面面相觑，对视了一眼，摇着头笑着跟在他身后，暗道摄政王居然还有些少年心性，倒是难得。这场聚会冲散了大晋政变来朝堂上派系之间的暗涌，缓和了群臣间剑拔弩张的气氛。帝子元亲自选人主持恩科，遴选天下有识之才，到底对帝家掌权起了些成效。淮城，这一日落日余晖刚洒满淮城，墨霜如往常一般提了两瓶梅子酒，策马去了城外竹林。 可这次直到他临近院子门口，也没有看到忙前忙后的灵照和那坐在树下的身影。竹林里格外安静，墨霜脚步一顿，眼底万千情绪淌过，却始终不曾迈进去。直到一声飞鸟鸣叫将他惊醒，他才解下面纱，提着酒走进了竹坊。院内石桌上一尘不染，静静地放着一封书信。他拿起展开，信上唯有一行字：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他日但有所求，寒夜纵失性命，也无不应允。 字字郑重，句句诚恳，两年相伴莫逆之交，今日终究到了头。墨霜眼底隐有失意，他早知道这一日会来，不过是想尽力挽留，多相处些时日罢了。 出来。 殿下。 他们何时走的？ 两日前曾见过林兆小师父的踪迹，之后林中那位公子和林兆小师父便不曾出现了。殿下吩咐过不得入林打扰，属下也不敢随意查探。 他要走，你们留不住的。 殿下，前些时候发现有人在林外查探，下次这些人前来可要拦住他们。 不用了，他们要来便来吧，反正人都走了，我留出破绽让他们查到却晚了一步。我早该想到以他的性子，是刘氏走又岂会被旁人左右。 墨霜叹了口气，重新戴起面纱朝外走去。他行了几步又回转身来，把手上的梅子酒放在树下石桌上，目光不期然看见树下的光景，微微一愣。树下往日空空的花盆里开满了湛蓝的花朵，清香弥漫，朵朵剔透。墨霜伫立良久，眼下眼底的黯然，离开了竹林。数日后，君玄一行抵达淮城。夜里他和长青如意共探竹林，却只看到了一座冷冷清清毫无人烟的竹坊。 小姐，君叔说过这里头住着人，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 三人抱着期望而来，乍见这幅光景俱都失望无比。君玄走进竹坊，在房内转了一圈，又围着院子里看了一眼。他抹了抹院中石桌上的灰尘。 房内的生活器皿衣饰皆是大晋之物，住在这里的的确是个大晋人。看着灰尘不过薄薄一层，那人离开这里最多半个月。 哎，那不正好是咱们从郡县城出来的时候吗？小姐，这可怎么办？人不见了，咱们也不知道那人到底是不是太子殿下。 君玄摇摇头，目光正好落在树下即将凋零的几盆花上。 哎，这是 君玄小姐，这是济南的长丝花，是咱们侯君最喜欢的。 紫园最喜欢的长丝花。 君玄眼底泛起光亮，抱着花盆的手轻轻颤抖，他望向大晋帝都的方向，长长出了一口气。 子渊，寒夜还活着，他回来见你了。 与此同时，三年不曾想过的青龙钟在这一日清晨被人在大晋帝都上空敲响，钟声若鼎，声声震撼，惊醒了沉睡的帝都。大晋历史上青龙钟只被敲响过两次，一次是嘉宁十四年，为了科举舞弊案真相大白，被黄埔领着大理寺上下官员敲响；第二次任谁都想不到，青龙钟竟是同一个原因被朝臣再次敲响。春闱之后， 大靖选贤任能，弟子元三日前召了恩科的前三甲殿前封赏，淮南世子梁以斌、江南儒林方家嫡子方勋、京城齐南侯次子赵仁分别位列状元、榜眼、探花之位。大靖朝历史上平民儒林士族同时出现在恩科三甲上，尚是首次。说起来，这几日也算是京城街头巷闻的一段佳话。哪知恩科三甲踏马游城琼林宴会刚结束的这一日深夜，青龙钟却被吏部左侍郎李定坤敲响。青龙钟响，李定坤呈上御状，依告当今礼部尚书龚继浙徇私枉法，调换考生试卷；二告靖安侯世子泄露试题，为崇文阁弟子赵仁图谋三甲之位。这道御状一出来，震惊了整个朝野。龚继浙是谁？两朝元老，公正清廉之名天下所知。靖安侯世子又是谁？帝家继承人，说不准还是未来登高一呼的王侯将相。一个是摄政王亲自选出的恩科主考，一个是摄政王亲弟。敢递上这道御状的人，怕不是把命悬在刀尖上翻滚不想活了吧？可偏偏吏部左侍郎李定坤敲响了青龙钟，拿出了铁板钉钉的证据。先说考场调换试卷一事，这次恩科考试里有个汝阳考生，名唤江云修，算是大靖近几年来数得上名号的才子。来京城短短两月，其辩才之能响彻帝都，曾有人言以他之才必入三甲。春闱过后，不仅是三甲，他连末流都未能上。红榜刚揭那几日，不少人扼腕叹息，叹其时运不济。江云修是个相信自个儿文采的人，性子又执拗，不信自己名落孙山，求了收藏考卷的崇文阁管员替自己拿出考卷来瞧瞧两位主考如何评价自己，却不想拿出来的那份考卷虽数的是他的名，却根本不是他作答，亦不是他的字迹。江云修拿到考卷的这一日，恰是琼林诗宴前夜，他深夜入吏部左侍郎李定坤府喊冤。春闱试卷从考试完毕到阅卷再到崇文阁封存，一直由大理寺侍卫全程看管，且侍卫皆是八人同出同进同管，绝不可能出现侍卫调包考卷的情况。除了看守的侍卫，唯一能接触到试卷的就只有两个人，右相魏建、礼部尚书龚继浙。李定坤深感此事重大，秘密向侍卫问询了阅卷的全过程，发现每日都是一同和右相进入崇文阁批阅考卷的龚继浙，在第二日阅卷时比右相早了半个时辰进入卷阁。这半个时辰就是整个恩科阅卷过程中唯一无法解释的漏洞。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